前行，发下一路驼铃声，山别长吹风横，一风一水雄心在，不负人命也与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待到春风穿下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著名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当中的主题歌曲《驼铃》，这是来自刀郎的翻唱版。而继续下面经典的歌曲呢是两首，一首呢是普通话的版本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另外一首是这一首的广东版，张德兰带来的《相识也是缘分》。我们两首歌呢将连续欣赏，普通话的版本来自韩宝仪的演绎。 天边星月如钩，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梦境何处求，人隔千里路悠悠，未曾要谁又会料到每 明月千里寄相思的粤语版呢是叫做相识也是缘分，是来自曾经在春晚上演唱春光美的香港歌手张德兰带来的歌曲。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香港演员，他来唱歌，梁家辉。梁家辉呢也曾经出过专辑，而专辑当中呢也收录这首经典老歌的翻唱，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相信我的情意比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比不假，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为了你把心来挖，让你患上一个明白，看我的心 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5度，东风1到2级，空气质量指数177，中度污染，提醒您出门注意做好防护措施。

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阳的《祝你天天快乐》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唯一知名的歌曲，或者说唯一当时唱红的歌啊，叫做《纸飞机》。 外一片蔚蓝的天空，风中掠过银色的影，或许正在这归来的你心里却明白，只是幻想而已。我的心开始莫名的忧郁，天知道全都是因为你，给你的心怎么写下去，不如为你叠一个纸飞机。风里的纸飞机，载满我对你的情和意，飞到那思念的另一边，诉说我心中的痴迷。飞在风里的纸飞机，删去我对你的惦记，漫长的等待的日子里，天天盼望与你相遇。莫名的忧郁，天知道全都是因为你，给你的心怎么写下去，不如为你叠一个纸飞机。飞在风里的纸飞机，载满我对你的情和意，飞到那思念的另一边，诉说我心中的痴迷。飞在风里的纸飞机，删去我对你的惦记，漫长的等待的日子里，天天盼望与你相聚。 这是来自一阳的《纸飞机》，而同样的《纸飞机》也是林忆莲小时候的生命当中的一种记忆啊。所以林忆莲呢自己也创作了一首《纸飞机》，跟一阳的这个感觉呢完全是迥然不同的。一起来感受一下林忆莲带来的《纸飞机》。 原谅不见了。

是换了许多许多期待，在某一点与某人相同。哦，你在等待什么？你还是那么爱叹气。气象报告说明天天气会不错，给我电话。其实我们早该出去走走。喜欢我一个吗？ 在张清芳的《你喜欢我的歌吗》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姜育恒的一首口白式歌曲。说它是歌曲呢都不确切，因为这首歌从头到尾呢就只有姜育恒的独白。姜育恒呢独白在歌曲当中加独白呢已经不是第一次哦，他后来也做过很多次的尝试，包括有空来坐坐，还有戒烟如你。但这一首最后一次等待呢，是来自1987年姜育恒的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异动的心》当中，从头到尾只有独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最后一次等待》。

这是来自徐怀钰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我是女生》，作曲方面是曾经创作过《最浪漫的事》的李正帆。好，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要感受到的这一首来自王力宏的同样非常富有节奏感的歌曲《Julia》。这里是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累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已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是这样，跑累又追，到底累不累？ 才完美。 北京时间